在繁华落空时。 Show

起了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 似水华丽的人间，直到拥有

把时光里静坐了很久，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也曾与你无话不说，手牵着手一起走，最怕 归来的时候。

Music 课，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

that we were there together. As a bridal sweet one room, bright and in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 Not a sign of people who need people. When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 night, sleep well, we'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We'll hear you creep inside our little shell. We'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 宗盛，读歌人王玉博。依琴上寻良方，试过将黑夜碾碎，还加半两月光。火酒服下，想暂止惆怅。正道在，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寻新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宜除了心痛难当，读情书意在以毒攻毒，想致旧情难忘，我却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敢冷眼对如箭的嘴，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泪，却我拧头看，数了过往爱恨累累。我的心在灰，因为你成怀珠的背。 衣襟上寻良方，试过将黑夜碾碎，还加半两月光。我就服下，想暂时惆怅。真道在，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宜除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想知旧情难忘，我红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敢冷眼对如箭的嘴，不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